一零佛心中咧，呢、這個你正嚟做，大二萬紫其古今啊，自一切不嘅有無，非人非義，又唔係人又唔係義，無埋無誤，非人非義，無埋無誤，一難自解，明直祖帶嚟個解釋祖，呢、這個言智太守話，大智被三寶，已有方念。智慧的眼瞪，虽问事先的，不智的游望啊！未祖是慈悲，慈悲啊！见谁都害事嘅，呢个六祖嘅，知道佢甚可恳切嚟求法，但我祖师系答复佢，不亦不。官善而勤抄，亦不倒恶而厌离，亦不舍智而近疑，亦不抛埋而就误，不以凡圣都红尘，超然明净祖。大三啊，解释个祖字啊。咩叫做祖啊？亦不倒恶的而生厌咩？我哋学咧，见到啦恶，我哋不必生呢个嫌弃嘅心。你呢个嫌弃心一生啊，就唔见咗个祖啊。亦不倒恶的而生厌，我哋见到你话恶嘅，我哋唔好生呢个嫌弃嘅心，系啊。祖师系这样嘅认知嘅，亦不倒恶的而生厌，亦不半善的而勤抄啊！我亦不见到呢个善字争嚟做啊！勤抄就争嚟做，善咪善咯，人家做咪人去做咯，别人唔做就我嚟做。何不半善的而勤抄呢？念向呢阿湛大恩啦，唔需要这样嘅，你放下啦。所以不倒恶的而善业，亦不半善的而勤抄，亦不舍智的而近疑喎。祖师啊，唔会舍呢个智嚟近嗰个疑。而唔近智咧，亦不舍，所以不舍智的而近疑，亦不抛埋而就误啊！埋就唔好啊，抛咗佢，抛到边个地方啊？我话俾佢听，亦不抛埋的而就误，你就个误啊！亦不必就，埋亦不必跑，不以凡声红尘，超然明哲祖，不以凡，凡亦不同，声又唔同，呢个系乜嘢？呢个祖咧，凡圣两忘啊，亦不是凡夫，亦不是圣人，不以凡声红尘，超然。跳出呢個凡性，所以超然明之為祖，係咪呢個言字蟹手啊？得聞此戒，地氣都教定，又起又起，領會咗個祖字啊！所以呢個祖字同佛字有啲唔同嘅解釋，不得確嘅。祖有明佛心中啊！知其古今啊，不染呢个有无啊，所以呢个就名字为祖，祖就超脱嘅，不但超凡，亦超呢个性， 不但跑马亦跑这个误，不但写疑亦写这个字，不以繁星同前，超然宁静中。所以整个祖字咧就露咗出嚟，但我就是讲嘅嘛，六祖嘅六祖嘅未能，六祖大师啊，三太大师，人天嗰个眼目，你就称为大师。大师唔系容易做嘅，三界嘅人咧都以你为师。你到三界众生啊，出火集，你就成为大事。大事咧系人天个反目嚟嘅，所以三界大事你人天眼目，亦都系一个大事。法宝有佛宝，系有法宝，有藏宝啊，法宝咩？法寶的經論咯，啊經丁無漏學，論戒無漏學，論味無漏學，戒定味三無漏學，呢、這個就經論嗰個法寶。今日我哋單單睇嗰個法字嚟睇，咩叫法？但我祖師曾經有法，聖淨之理目之為法，聖淨嗰個理目之為法。古人就擺個法字咧，比物散解，任持自性，名之為法。比物，物咪眾生咯。令呢個眾生得解，佢能夠任持嗰個自性不失，呢、這個就明法。例如一句阿彌陀佛，咪理唔理解啊？知道極樂世界個阿彌陀佛，比物散解，任持自性，散散曬曬啊！阿彌陀佛，嗰句話在你八識田中啊，唔會變嘅。幾十年以後咧，阿彌陀佛就話阿彌陀佛，任持嗰個自性啊嘛，絕對唔會變噶嘛。呢、這個就任持自性，比物散解。例如琉璃光如來，比物散解。大家知道洞房咧有一個琉璃光如來，因持自性，永遠咧琉璃光啊嘛，琉璃光唔會變咗阿彌陀，阿彌陀就阿彌陀，唔會變咗呢個琉璃光嘅。出比物散解，因持嗰個自性，故名為法。古人解個法字咁理解嘛？咁呢個法咧係咩寶啊？轉凡入性物寶。表生死道比外物寶，所以呢個法咧係我哋世間之寶嚟嘅。佛以何為師？佛以法為師。佛邊係成佛？得法成佛。佛邊係度眾生？施法度眾生。法係佛以師嘅，佛得法成佛，佛度眾生，施法度眾生啊！唔係法嚟道咩？佛點樣道啊？佛施法咧，你以法受行咪道咗你啊？你聞法而不受，都道你唔到。所以咧，法係佛嗰個師，法能道眾生。因此咧，法能令眾生成佛，法能道眾生。呢、這個法係唔係寶？所以稱為法寶。咁六祖啊，佢所施呢個法咧就法寶，壇經嗰個壇字咧，佢唔係布施嗰個壇，有個土字邊喎。呢個壇咧就當呢個壇場個壇。我哋初初受戒啲時候，單壇受戒咪 有一個壇嘅，呢個壇咧就擔呢個壇咧，你隻手呢個地有去捉大，你隻手呢個地有嚟去捉大，所以三爺解唔單壇。太受呢個地有大，地有嚟解啦，擔壇受解，呢個就解壇。有啲出家人啊，太大悲慚，一壇嚟持咒，呢個就大悲壇咧。啊，大悲嗰個壇咁樣。今日以法寶為壇，啊，擔入壇受法，我哋入呢個壇受法，呢個就叫做壇。入壇受咩法咧？受呢個直指丹田見性成佛法，所以咧呢個六祖嗰部經啊，叫做《壇經》，丹田受法，誒受呢個直指明心見性嘅法，所以名叫為壇。咩叫經啊？凡依都受多羅，此文就稱為契。契理就契機，六祖所指嘅法，契曬放佛祖嘅理，又契我哋頓土眾生嘅機，尤其是我哋江東人，讀咗呢個六祖壇經啊，知字有味，佢契我哋嘅機，佢唔係用梵音嚟説法，係用我哋眾國嘅語言嚟説法，所以六祖咧。嗰部《壇經》啊，契我哋眾國人嗰個機，尤其是契廣東人嘅機，又契曬天佛之佛嗰個妙理，因此咧就名為經。呢個壇公略先大家人講，自法萬人，法海陸，陸祖講嘅咩？佢冇記起嚟啊！啊！佢唔記起嚟，點解有嗰部經流傳以效曬？佢有個弟子啊，有一個盲人啊，盲人個弟子啊叫法海，法海係禪班人啊，六祖所講嘅法佢記錄起嚟，盲人法海六自法，自法嗰個法字咩？佢得咗六祖個法，我哋出家人啊，係有三個事嘅。第一咧就太法，呢個名為太道師；第受戒咧，呢個名為戒師。得戒和尚咧，你得戒之時候有十個師啊，戒和尚、揭摩和尚、教授和尚、出見證和尚，所以坐咗十五咧。都丁乃啊，丁乃檀香十師及太道恩師嘛，所以呢個自法者，呢個就戒師，太道師個名戒師，受戒嗰個師就戒和尚，太道嗰個師咧太頭師傅，邊個叫你太頭啊？呢個就太道師。一個師傅唔管你太頭，你永遠係在家人；一管你太頭咧，變咗出家變出家，出出家咧病受戒啊，戒和尚管你受戒。一方你唔受戒嘅，唔清理啲扣啲扣地，受咗戒嘅然後清理沙網。雖然受咗戒啊，你就得法啦。做六祖咧，佢做五祖你得法，呢個名為法師。太道師、戒師、法師，呢個自法門人咧，就講法海啊，得六祖個法，叫做自法門人。今日講六祖壇經啊，我以我嗰本嚟解釋，有啲差啲嘅字，因為呢一本我從邊個地方攞嚟，係從南華字攞嚟。南華字點樣有波本呢？ 係從呢個丹霞山咧變前寺有呢個木板嘅。嗰陣時就俾人打仗，我哋無所事事，攞呢個木板嚟引即係呢個老祖題目啫。所以呢個題目同你嗰個題目有啲唔同。六祖大師法寶壇經，自法寒人法海路，自罪品大恩。呢、這個壇經啊，有成十幾品，現在方大一品，物以類罪就名為品，大一品。自罪係六祖自己罪述，不不嗰個來由。六祖點樣答翻？唔係好容易克到千辛萬苦，然後求咗呢個法。你看呢個未可遍地嚟求法，你看呢個成筆成鞋哭菩薩，割肉骨割骨髓，割啲肉幹嚟求法嘅。所以咧，六祖咧敘述當時克法嗰個來由，故云自罪品大恩，是大師自寶林朝范美刺史名渠以官僚入山请示出，以城中大凡至港堂为中盖言说法。时者时间多啊，这个时啊是时之隐言，时之隐言未到啊，咩事都唔会成。时之隐言一到啊，化属的地落有得成。所以讲这个时呢，这个时就讲到时之不忘加会啊，知听事不以时，这个时啊讲到时之。当时呢是六祖大师在这个猎人忍了十五年啊。哦，这个时间到了，他就跑到这个广州发圣寺那次，碰到两个和尚，一个讲奉动，一个讲犯动。六祖曰：不是奉动，不是犯动，仁者心动。我这个和尚惊起来，人众法师就出来招呼：行者行者，这是非常人呢。我就是接了五祖的法，哦，借这个意法你出来的大众可然但答我这个意，答我个法，就这个证明了。哦，这个人众法师原来是一个肉身菩萨，哦，马上召埋大德菩萨共六祖的太法，即係六祖個花刻噶嘛，就放孝字。太人花就請六祖啊，先東山法門，東山五祖啊，五祖東山禅智嘅法門啊，講人之孝咧，六祖啊，不愛孝字成事，愛孝字山林。嗰陣時佢就離開呢個廣州啊，到呢個曹溪。寶林山寶林寺是大智哦，離開廣州咧，到呢個寶林叫做智寶林，寶林寺嗰個山咧又寶林山，其實嗰個山咧右邊就青龍，左邊就白象，但係無所名就名為寶林山。那是大師就指寶林。潮州刺史名渠，这个宝林山啊，曹溪啊，属这个潮州所管的。潮州、广州，新会就称为广州。那阵时就讲起个州啊，系扬州啊。潮州这个刺史，即系呢个刺史官，一个州一个官嘅刺史官。比刺史名渠，而 观了，似是又好到撩摸，就好多人咧帮忙呢个刺史打理嗰个政治嘅。所以朝李刺史就以官僚入山请示出嚟，同呢个普罗山曹太请六祖大师出咧，出嚟呢个朝廷以盛装大凡至慷慨，出咗普罗山咧，到呢个城嗰阵时。朝班咧話呢個城，一個城，現在就冇咗啦。呢個城仲咧俾個大凡字，後來就稱為大鑑字。我都就大鑑字字嘅一年，過去就稱為大凡字，一個大講堂。其中開言先啊，整錄咗啊，俾大眾嚟開言，係咩？我呢個人義咁咪發言咧，所以我哋做人至今又有人。但係講呢個發言咧，有人義可以見佛，大眾嚟相會，就講人義；有發言可以説法，亦可以聞法。所以害言者害呢個人義，害呢個發言。请六祖大师为中害人义而先发，是声助此。六祖姓一个助，此即奸人，姓助之奸，呢个此等奸嘅神法。此师灌流三十二劫，呢个此师听法，你听法，你要请法，请法要听法。所以未施法以前咧，就有敬法。呢個刺師啊，奉埋呢個官僚哦，佢都幕下官僚三十二人，咁嚟頂禮啦。而中學士三十二人，而仲咧就講讀士嘅，過去做官完全係課會時代，讀士啲人有份。讀試考試，考試咪做官啦，課會嘅嘛，所以呢個二中大學士三十二人，我哋未有半職做嘅，官僚三十二人已經咧就做咗半噶啦，官僚三十二人，二中學士三十二人。爭嚟到足一千二人，嗰陣時聽六祖嚟説法咧，就朝班大凡至講堂，除咗官僚三級、學士三級，有冇出界人有？爭就比溝，嚟就比溝嚟，到就出界，再續就再界去試。三利道祖爆发晒咧，四众大师都在内，一千二人同时作礼，大家一时好红作礼咧。见闻法要哦，见闻佛法是要领，乜嘢都有考验，今年有嘅考验，中花有考验。中菜有巧妙，南昌有巧妙嘅，參禅亦有巧妙嘅。燕文嗰、那個法嗰、那個奧妙嘅地方，你學乜嘢都好，你能夠懂咗佢嗰個奧妙嘅地方，好快就都學識㗎啦。那佢教你答二都好咧，若果佢唔背出呢個奧妙嘅地方咧，你答嚟答去都答唔好。講先呢、這個。奧妙的地方你一答就到，所以乜嘢都有一個奧妙的地方，巧妙的地方。言文法要啊，言文法法巧妙的地方。希望六祖對我哋講佛法扼要的地方。言文法要，大師高中言善知識，菩提知識，本來清淨。 但用此心食了食啊，六祖切花就切呢個花鳥啊，唔係切嗰個名相，名相三種十二部喎，開慈宴開啊，係講呢個花鳥，但是講咗嘅善知識，六祖佢自己悟咗到，睇到一切人。都是未來之佛，所以佢稱大眾為善知識，見文明都未知，見念都未識，文明是一個善明，見念是一個善明，所以善知識尊稱之詞，六祖對大眾講善知識，你哋雖然聽我講法，你哋都係善知識嚟嘅，係一切人啲善知識，又我六祖啲善知識，呼喚善知識啊！見面都未知，係嘛？文明都未識咁啊！善知識，菩提知識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慈心直了成佛，呢個就法。菩提就講講乜嘢？呢個覺字，菩提都明知為覺喎。呢個覺嘅，在佛嘢正嚟講，佛就似覺覺下覺下圓滿咧。呢個菩提咧嘢字正嚟覺，覺就知道是覺。惡有些人不懂得惡，不覺的，不覺不一味都做做這個壞事呢，惡指就是惡，惡就執指，指一插惡，他指一插惡有個覺的，他不覺他不會指的，所以有些賭博呢，他不覺他不會指的，一覺他來，他自然就帶到，但是呢、这個覺啫，覺一切惡，呢、这個名覺啊，惡惡嘅，佢唔話自己是惡嘅，哪個做賊當自己做賊，係咪啊？佢一覺就知道佢是惡，覺指一切善，呢、这個善咧，佢又唔講自己善嘅，覺啲人咧知道呢件係善。覺呢個惡，覺呢個善，覺善就行善，覺惡就止惡，或者覺呢個生咧，生咧有覺，覺到無生嘅，無生到道生，咩叫做眾生？覺覺就得不生，你就到咗眾生；你不覺就有生咧，你就到咗眾生。即覺即生。佢就不生嘛，覺佢惡，佢就不惡嘛，覺佢善就行善嘛。所以咧，我哋嗰個自性啊，唔係善，唔係惡，係一個覺嚟嘅。菩提自性係覺，覺呢個惡，覺呢個善，覺呢個生，覺善行善。覺惡止惡，覺生道生，所以你能夠覺悟呢個生咧，你就道生。所以呢個覺悟菩提咧，菩提係我哋嗰個自性，我哋嘅自性能夠覺呢個惡，又能夠覺呢個善，又能夠覺呢個生，所以叫做菩提自性。本來清淨啊，我哋菩提嘅自性咧，從本以來係覺咯，清淨。從本以來清淨，點樣清淨啊？冇煩惱嘅。從本以來冇呢個無明，冇呢個煩惱嘅。佢覺何來有煩惱？埋有煩惱啊！覺冇煩惱，我哋菩提自性啊，從本以來冇煩惱。從本以來冇業障啊！從本以來冇生死啊！所以菩提清淨啊！ 菩提自性，从佛以来都冇呢个无明烦恼，从佛以来冇呢个罪福的业障，从佛以来冇呢个生死的轮回，所以菩提自性本来清净。咁啊，菩提自性咧，从佛以来冇白冇业冇生死。呢、这个从本以来菩提自性咧，入边有乜嘢？有含咗无量无边嘅功德，但用此心亦了成佛。我哋想成佛咧，要见到呢个菩提自性。菩提自性唔系善，唔系恶，唔系善，非善非恶非善，觉得无非善非恶非善。这个菩提自性呢，无惑无业无苦，本来清净。菩提自性呢，就用这个菩提自性直了菩提自性之后有好多功德啊，直了这个功德，那个功德的条件做到究竟就成佛啊，叫直了成佛啊。啊！但用此菩提本来自性啊，富有无量嘅功德，直了呢个功德啊，一一做到究竟圆满在佛，叫佢直了成佛。嗱，我继续讲嘅之后，呢、这个就呃诱嘛。啊，我哋都冇菩提啦。我菩提，你知唔知道？哦，知道安呢个菩提。诶、我哋都冇菩提啊！你知唔知道善啊？啊，知道善嗰啲咁嘅菩提。诶、我哋都冇菩提，你知唔知道善啊？哦，知道善嘅呢个就菩提。啊，知道佢善嘅呢个就菩提。所以菩提自恶自善自善。诶、咁咪自恶自善自善咧？佢有冇清唔清净啊？清净，菩提自性冇烦恼惑，冇罪福嘅业，又冇生死嘅苦，本来清净。啊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咯，清净嘅菩提，但用此清净菩提嗰个心，心之后啊，富有无量功德，一一功德现前。究竟圆满呢个直了成佛，所以呢、这个历代祖师啊，直了呢个菩提心，从菩提心入边啊，发四六道万行嘅功德自利利他，六道万行功德圆满，就直了成佛啦。佢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有边个地方咧求呢个万行啊？菩提心之后具有萬行，你唔见菩提心，你见唔到萬行。菩提心之后含有呢个萬行，你直了呢个菩提心，发四萬行作用，条件具足，圆满究竟大佛就直了成佛。一开始就嗰四昧啊，嗰四昧的确是好咧。啊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，舍弃未闻，行又得不已。善知识，我讲呢个菩提智性啊，可能清净，用呢个清净嘅心啊，直了成佛。你有得法咧，六祖讲啊，舍弃未闻，行又修行嗰个来由，得法得呢个清净智性嘅法。事耶、啊，呢件事耶、啊，嗰、那个意耶、啊，我讲俾大家听啊。未能严复看官犯扬，未能。一六祖出世嘅时候，了呢一个和尚当佢家中，对个老豆讲啊，昨夜生疑，今日安宁。老豆安咩宁咧？安未能。边个叫未能？南作佛事，未在中山，呢个未能，所以未能 我呢一個年唔係個朗爆案嘅，係呢一個和尚嚟案嘅。案人嗰個名咧，我呢一個和尚唔認得喎，唔見咗啦。所以越南嘅名咧，係呢一個和尚嚟案嘅。越南嚴夫，再加人朗爆就係嚴，朗冇就慈，慈冇啲嚴夫。越南嗰個嚴夫啊！安官直人，安来嗰个直官咧，系属于呢个河北省范阳县。左方都留意岭南咯，左就江，右就姓。嗰阵时，佢就战争嘅问题。哦，个老豆降职咯，从左边一降，降咗个官职。流曬啊！將不但冇半做，而且係流曬二零啊，零咧就大二零啊，大二啦，大二靚以南就幫到，大二靚以北就降曬，左降都流曬以呢個零南，足神就北勝。不嚟做官嘅，啊！而家降啊，降職流曬，做咗老百姓，嗱，裝呢個神咒嚟呢個百姓，唔係做官嘅。做官咧就降職，就做咗老百姓，出身不行啊！陸祖話：我一出曬，好在我老豆降職，啊，流曬到嶺南，就不行啊！富有走亡哦，不得降職咧。我出一出曬都冇兩三歲，不過父親咧早就亡，兩三歲就死老豆，呢個富有走亡，老母都孤微，母親係老啊，母親啊，分明就孤咯喎。冇得父太太，我冇親就孤咯。老母都孤獨噶嘛，未都未留，未留一個仔，冇兩個親。啊，有兩個仔就證明未留一個未知嘛。老母孤獨未留，我一個自居南路咧。假如老豆唔死嘅，或者國王太印。可以接覆我哋嘅職，我就可以犯呢個河北省犯人。啊，老豆忙咗啦，冇機會啊，復職啊，去國王都好嘅，邊你到邊個地方度？後來又叫翻你翻嚟嘅嘛。今日老豆死咗啦，絕對唔會再犯河北啊嘛。因此咧，就自居南路。自居我哋中國嗰個南方嗰個路，自居南路，艱辛貧乏啦。老母已經我個孤兒，老豆唔在，我哋好艱難，好辛苦喎。貧乏，貧即係冇錢，六祖冇錢；乏即係無物，乏又唔會多，艱辛貧乏。咁樣咯，又冇錢又冇物咧，咪老母邊個養啊？老豆唔在啦，未能嚟養，於是都賣柴，在呢個市場之後申請宴啊，賣呢個柴咧，時有一刻賣柴，但有啲生意啊，未能上。上嗰個山嚟斬柴，落山嘅時候咧，就碰到一個黑人咧賣嗰啲柴咧，使令送至黑店賣啲柴咧，你啲柴啱到我嗰個黑人嗰個店商店嚟，使令送至黑店，黑手去啊，呢個黑人收得柴啦，未能就得呢個錢啦，得呢個證，卻出門外。出咗呢個黑店以忙，啊！見一個黑咧，就仲驚啦。未能一問驚耳，驚耳就佛。一問佛説法字， 一敬畏佛是功，一闻敬语就闻佛语嘛。心即怠悟，呢个心咧唔系怠怠咗，呢个心唔系埋咗，悟咗咯。心不拜的而开，不慢而悟啊！嗰个心咧就开咗啦，悟咗啦。我哋凡夫嗰个心啊，快啲未曾开啊，好似嗰度化一样啊，合得嚟未曾开啊。一闻惊起，甚至开咯，不买。虽问黑中何惊？黑人，你做咩惊啊？仲哪部惊啊？黑人。金剛鏡，呢個黑鋼啊，金剛。金剛再利嘅，再利咧就難破，再見咧就得煩惱，煩惱再難破。唉，呢個無名煩惱、我執煩惱、堅持煩惱、貪嗔痴啲煩惱啊，再難除。但是金剛這個波野難斷那個煩惱，所以證明金剛經，如果沒有這個金剛波野，你這個我執煩惱你沒辦法斷的。所以有些人說我幾十年來煩惱斷來斷去都斷不到，你找到金剛波野，找到金剛波野就能夠斷。你冇呢个咁觉嘅火嘢，你呢个无名烦恼啊，断唔到嘅。所以啊，一定要用呢个咁觉火嘢，然后断咗我哋个无名烦恼。冇咗无名烦恼咧，你然后见佛性嘅。无名烦恼啊，埋咗我哋个佛性，无名都埋佛性，烦恼都埋佛心啊。你冇呢個金剛波嘢，你呢個無名煩惱點可以破除？雖然金剛波嘢破我哋個無名煩惱，無名煩惱一破，我哋個佛性就現出嚟。所以呢個金剛有嗰種好處，黑日金剛經，福問從何所來，前知驚險。你呢部金剛經從邊個地方嚟㗎？誰教你授權那部鏡啊？六祖也問得好，但你那部鏡從哪個地方來啊？哪個大德降讚教你授權這部鏡呢？黑人，我從祁州王伯彥東船寺來，祁州六百嘛，五百三是祁州，祁州有個彥叫王伯彥啊。往外面咧，有一個山咧，呢個山都係屬於鳳山。佢有一個東禪寺，有我哋舊年講過呢個五祖呢個東禪寺。不過山頂好似個蓮池海百年嘅，呢個山咧有啲碎石，我又唔係好講，我呢個鳳凰山可以講。但佢能夠山頂咧。有一個蓮池海百年嘅，啱唔啱啊？我從呢個祁州北王來業東船寺來，祁寺是五祖人大師在地的指化喎。呢個東船寺啊，東山禅寺係邊個道場？係五祖話人大師啊。在彼此法之前教化嗰啲文人，無論幾多文人一次有餘，嗰啲文人大師一次有餘。我到此仲禮拜輕受此敬啊！呢、這個黑人講，我咧係當呢個王外東山禅寺禮拜五早。原來向多啲部鏡，大師常編讚續丹池金剛經， 即自变声，即了成恨。大事咧，即五种大事，常常咧天苦考何心，他们嚟天，天嗰啲赞出家人，做在大人。无论你出家离真，在家离做，你但能受持金刚经咧，金刚果嘢破咗你啲烦恼啊，你就见到自己嘅佛性，即自变性啊！变咗性之后咧，自性嘅无量功德从性起受，一受一切受，功德圆满，我就成为成佛。嗱，即见自性，即了成佛。啊，呢个金刚经好得，冇金刚多波嘢，烦恼唔除嘅，烦恼唔除，点有见性嘅？不见自性，佢从何而受咧？从烦恼受啊，从烦恼受去造业，从性而受咧，呢个就无漏功德，功德圆满为佛啦。所以即见自性，即了成佛。哦，五祖讲嘅《金刚经》菩萨讲得好清楚，即了成佛。未能闻思，熟悉有义。未能听到呢个黑人咁样讲啊，缩晒识人，我都以法有言啊，以人有言，以佛有言。知道有部金刚经咪以法有言，知道五祖咯，哦，咪以人有言咯，系嘛？知道有个成佛咯，法咪以法有言。以法有言，以佛有言，以人都有言，就宿舍有言。乃无一刻取颜十两，另外无一个黑，呢个黑人慷慨嘅。啊，见到六祖一闻呢个佛经咯，心就开悟咯，哦，了不得哦！今日咧，即时呢个黑人咧，我嚟帮助你取颜十两。送俾呢個李娜，令莊。